说明。 本房 科举时代，乡会试的考官分房批阅考卷， 所以称考官所在的那一房为本房。 作诗 是明清两代的举人进士 对主考官的尊称。 故事： 从前江西有一位老先生，曾经住在妻子的娘家，强奸了他的亲戚，私生一个孩子，竟然把孩子埋掉。 老先生的家里颇为富有，享受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 天道为何没有报应呢？ 后来他的孙女和仆人私通，老先生看了非常的生气，就取来一具棺木，将两人活活的钉死在棺材里。 最后因为官司一直不断的缠身，到财产花尽以后才死。 过去有一位沈某，平素身体强壮， 经常奸淫人家的妇女。 王行安曾经告诫他说， 你奸淫别人的妻子，别人也会奸淫你的妻子，报应非常可怕，你应该要改过呀。 沈某笑着说， 你曾看到好色的人全都成了龟儿子吗？只要能关闭好内室，谨慎防范，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有一天，沈某刚从外边回家，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脱光了衣服和别人苟合，正想要拿器具打他， 但是手却举不起来。 他的妻子以为， 哎，我的老公不计较啊， 就从容的尽情欢乐。沈某非常的怨恨， 瞪着眼睛顿着脚，大叹一声就断气了。 从前有一个人，生平作恶多端，他的亲友晚上借住在他家中，听到两人对话说， 这家的主人恶贯满盈，应该要受恶报了。 其中一人说， 让他绝子绝孙可以吗？ 另一人说， 哎，太重了。 这人又说， 这让他家失火可以吗？ 那人又说， 太轻了。 这人说， 王小小。 那人说， 哎，可以可以。 这位亲戚听到了非常的惊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后来过了几年，这家的主人迷恋上一位妓女，名叫王小小， 并且把她娶回家，对她无不言听计从，被她离间骨肉亲情，耗尽了家产而死。 从前有一位僧人叫行运，有一次看到莲花之后，忽然动了淫念， 当天晚上就有两位妇人来敲门。 行运开门一看，见到是一位女子带着一位婢女，女子自称说， 我是莲花娘子。 而她的容色靓丽，行运见了非常喜欢， 和她情意缠绵地说个没完没了。 不久烛火熄灭了，侍者听到行运叫苦连天，有一女子大声责骂她说， 哼，你为何忘记迎新？假使我真是女子，怎么会肯与你苟合呢？ 侍者赶紧告诉寺里的众人，大家推门进去，所看到的则是两个夜叉， 而行运已经是身首异处了。 结语： 此编所列邪淫致祸的各案例，以桂溪某位读书人这一案例为首， 正是阐明太上所说起心思之的微妙深意， 劝诫人 一开始就要戒慎恐惧，在眼见心动时就要尽力谨慎地把持。 而此僧人行运一则，则又不是见色才起心， 是毫无根由的，完全是以心意制造的假象，虚妄不实啊。 就像没有肾气的折射却幻现楼台， 没有海面的映照却幻现城市， 虚无缥缈， 忧患不实， 暗中欺昧良心， 幻想在做坏事， 自凿无知的陷阱。 一直到夜叉现形吃人，使得身首异处， 才知道是凶恶魔鬼造成的奇祸，居然如此的悲惨残酷啊。 看到了这个案例，谁不感到心寒胆战啊？ 所以才以此案作为结尾，实在含有深切的意义。 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深思啊。 故事： 从前信州的林茂仙颇具才华。 信州在今天四川奉节的东北， 被县官荐举参加进士的考试。然而他家很穷，经常关闭门户在家中读书。林父知道， 哎，我的丈夫不肯读书上进，哼， 就更加的欣赏茂仙的才名，晚上就私奔到他家中。林茂仙呵责他说， 男女应该有所分别，你的行为礼法不容，须知天地鬼神暗中都在严密的监视，你怎么可以侮辱我呢？ 林父感到惭愧，于是就离开了。林茂仙则在次年考中科第， 后来三个儿子也都考试中榜。 以前有位姚三九，本来姓卞，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善于作诗写文章， 并且在怀氏的家里当老师。而怀家有个女儿经常在暗中偷看他， 但是卞某的态度严肃，始终不予理会。有一天他把鞋子晒在庭院中， 而怀女写了一封信放在他的鞋子里。 卞某拿到之后就假托其他的事情辞去了教职回家。袁宜兴知道此事后就做了一首诗赞美他，其中有这么一句， 一片真心兼匪石，春风桃李莫相猜。 意思是说，一片真洁心非坚实所可比， 美色对他一点也不起作用。 但是卞某不接受这诗句的赞美，而且写信答复，力辩说 并无此事。 袁一信就将此信封起来，并在信上题字说， 道德至为醇厚，子孙必定会昌盛。 后来他的儿子卞臣和曾孙卞袭都考中了进士。 唐高在年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于灯火下读书， 有一个女孩子调戏他，就将纸窗挖破。 唐公将他补好，并在窗上题诗说， 掐破纸窗容易补，损人阴德最难修。 有天晚上，一位僧人经过他家的门口，看到了一块状元匾，左右悬挂了两盏灯， 即是唐公所提的这两句话。 僧人觉得很奇怪，就去问他原因。 后来唐公果真考上了状元。 从前有一位汪天宇，遇到高人替他看相，说 你的面相像罗汉，命中缺乏子嗣，寿命也不长久。 从此他就不重视钱财，喜好布施。有一天客居在清江浦， 清江浦在今天江苏的淮阴城北。 店主的妻子年轻貌美，自动登门前来，汪天宇则关闭门户不予接纳，并且说， 我怎么可以败坏你的名节呢？ 妇人感到惭愧才离去。后来又遇到那位相命的人，说 你积了什么阴德，相貌忽然改变了，你应当会生贵子，寿命活到八十几岁。 后来果真如此。